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了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下了七十二 变， 来房 有你有我 在 有 他， 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底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小时候你们不是老抱怨说你们那校服不好看？ 嗯。 而且还要求天天穿。 对，学校都这样。 我记得反正一身校服一般都买挺大的，袖子那能卷起来，你能从三年级穿到六年级。 嗯，因为长得慢。 不是，那校服太大了， 长得实在长不过校服。 上学老得穿，不穿还得找家长，还得怎么着的， 批评记考勤扣分。 那时候你们嫌这校服难看，那我跟你说，要是给你们一个条件啊，给你们创造一个条件啊， 嗯， 四十件校服， 嘿， 二十个款式， 嘿嘿，美死。这 从一年级一直穿到大四， 哇，一年级穿到大四，我这些年是没变身了。 就是我算一下啊，应该是十五年制， 就是从幼稚园一直到高三。 哦，那这个 跨度可了不得了。 那当然了，我的变化也了不得了， 在你人生当中生长最快的一个阶段。 好，敢给我做这么多件校服啊，校服 小服 小校服。 高兴吗？ 高兴，我得轮着穿，我先把高三的穿了。 但是学校有一个小小要求。 什么要求？ 就是一定得穿。 那只要好看我还天天穿。 当然好看了，二十个款式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哎， 你比如说 听怎么像买什么东西似的，总有一款适合。 有正装的，有这个休闲装，有玩闹装，有 玩闹装， 有运动装 啊， 很多种。 我来运动装。 不是，这些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啊，都是我。哈，太好。 你今天高兴， 我正装。 你今天不高兴， 反装。 你可以自己配色。 对 对， 四十件呢， 紫的配粉的，绿的配黄的， 你愿意怎么配怎么配。学校只告诉你说收一点点的费用。 那应该的， 剩下的这些你随便搭。 一点点费用可不是应该收取的吗？多少钱？学校不好意思要钱。 但毕竟是学生啊，是自己学校的学生啊。 对，没费。 收费的只不过是一个形式。 哎， 不收费的那也不是慈善机构。 简单的收一点。 哎， 简单的收点，意思一下。 多少钱？ 就是一个学校的教育嘛。可毕竟那衣品啊质量啊这都有保证。 哦， 安全，孩子们穿安全。 多少钱？ 学校好啊，咱那学校啊，知名的学校。 我没问学校。 环境也好，山清水秀。穿着校服一照相， 山清水秀，这都不是学校应该有。 学校里边有那种人造景观， 对， 而且呢，这个 假山石、 太湖石， 植被也丰富。 哎，对，绿化也先进。 不是，我就问你多少钱？ 一万。 一万是定制费。 你要是不交，就把你视作放弃入学的学籍。 现在我就放弃。 哎，你要想清楚了啊！ 想清楚了。 这一万块钱汇到学校指定账户，你就能得到二十个款式的四十。 我以为听我能中什么大奖，怎么听着像骗子呀？ 但是你如果不能缴费，那么你就自动放弃录取名额哦。 我放弃了， 而且你还没有这二十套校服。 我不想要了，太贵了，一万块钱我这辈子一裳啊。 那这辈子一裳一万块钱，你值啊？你赚了？ 我怎么赚了？ 现在随随便便买一件衣服，二三百有的吧？ 有。 你这四十件衣服才花了一万块钱，你算没算过你有多值？ 我多值？ 你相当于批发件，你想想什么场合、什么样的环境、什么心情、什么样的要求下，你都能够找到适合的穿搭。在时尚界你走在前端，哎，在正装界你在正式场合里。 我就想知道我在学校界怎么样。 前端行吧，你要是不交这一万块钱，就视作你放弃 录取 名额。 放弃，我放弃。 你要想想啊，今天去你家结婚缺一花童，别小孩都没有正装，嘿，你说有你穿上了。 我觉得我有这四件服装，我能外面接活去了是吧。我不是上学去了， 一回你挣一百块钱， 日子不可细算。 好家伙，我成著名的花童了是吧？ 对， 花童界的佼佼者， 立足花童界50年不倒。 50年，这我60多老花童。小花，你觉得这靠谱吗？啊， 可以， 可以，什么可以？ 我觉得我想想你还是挺，对，应该交这1万。 王大磊，你从小到大 一下 没上过重点学校，你交10000块钱得40件衣服，你还在重点的小学。 你看过那些《流星花园》那种偶像剧吗？ 有10000块钱，我就解决了我的就业问题。我这40套校服几十年老不坏。 换着穿吗？ 是。 这以后你就业了，咱就说你就业。 干嘛以后就业？我这已经就业了。 让你今天说这个报道体育赛事，穿上运动服你就去。这个今天是一个峰会，哎，穿着正装你就可以来。 要说我们这学校想的可够长远。 说做一个什么娱乐的真秀节目， 外边套上大褂之后， 没 又得体， 没空去，我那花童还干不过来。 这是一件真事儿，杭州的一个学校光校服费就10000块钱，校方回应说，我们这是近20款时共40件呢，如果您未能如期缴费，那么我们将视为你们自动放弃录取名额。这所学校呢是一所15年制的学校，涵盖了幼儿园到高中的所有课程。 家长呢就质疑了，为什么不交这个校服钱就视作放弃录取名额呢？ 因为我们有正装、休闲装和运动装。 哦，这么回事儿哈。 我们还有春夏秋冬。 别，闭嘴。后来家长质疑之后呢，有记者联系这个学校的招生办公室，招生办公室解释了校服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不交钱自动放弃录取名额这个事儿呢，招生办老师呢就不予回答了。 而且招生办老师还这样劝家长，你看。咱们小时候啊，包括就是说这之后啊，90年代上小学之前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有校服，比较宽松，校服很单一，一年就一套，最小号穿在身上都像挎在身上的一个布口袋，大的呢丑得要命，当然质量倒是没得说，所以呢我们觉得对于孩子的形象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呢？ 校服花样是挺多的，倒是正规的，可是这么多条条框框，真的那么有必要吗？ 街坊老王说，40件，那比我平时自己的衣服都多呀。 这么着，您来一套吧。 当然我儿子大磊。 那得了，现在给您儿子来一套，那正合适，穿这套最肥的。 他睡着了怎么换呀？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开学首日，老师点名没人搭理，新生名单曝光，笑到崩溃。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聊。又是一年一度的开学季， 每年都得经历这个日子， 都是这日子开学。 对呀、 你们也有过那个被点名的时候是吧？ 啊，对，一般那个开大会表扬的时候，老经常受这种点名。哎呦，我都不好意思的。 你看，我就跟大磊不一样，我就说实话，是吧？挨批评的时候，面检查的时候也点我名， 是吗？ 哎，你们这名字应该是被高频率点的吧？ 对呀、啊，等会儿，什么叫高频率点？ 我们学校有7个叫大磊的 啊，你说重名的是吧？ 啊， 王大磊这名字容易在班里引起老师的注意。 为什么？等会儿，你要说重名我都理解啊，这为什么我这名字就引起老师注意？ 我跟你说，大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师啊一看大磊，就觉得特别有包袱。 对。这个其实这么讲呢，这主要是因为你前后左右的人哎，围绕着你把你凸显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身边有几颗卫星了围着我转。 对，他你周围的人有班干部于浩然，班干部于浩然 俩。我是老师得注意，这我左边于浩然，我右边于浩然。 因为那个单钩鱼有一姓，你另外一个是那个叫人字边那个鱼， 人字边 人鱼点点。 哦、那叫人字头吧、 还有班干部于浩然啊、哦，这是这样 要于浩然于浩然了是吧？ 一个是三点水那号，一个是日天号、 哦、这是号不一样、 哦、那我问你，那个那边那同学一定是叫 于浩然 快，它是燃烧的燃。 愉快的鱼去掉竖心的那个鱼。 愉快的鱼竖心、那不是跟那一样吗？ 不是，那是人字边的，然后底下那个单勾俩点儿， 跟那佘太君那佘不太一样。那个鱼， 就是 反正就是四个于浩然。 对，四个于浩然呢，把王大磊包中间了。 好家伙， 老师点名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王大磊。 这我觉得老师一眼看的应该是于浩然。 但是 老师一眼于浩然四个在。 不是，但是老师呢有选择站一站。 好，不赖 我 赖老师。 我叫哪个于浩然呢？ 所以叫王大磊了。 叫于浩然啊，喊出去听着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四个人容易都站起来。 对， 但是我 老师也避免尴尬呀、 对，然后叫王大磊呢就一人站起来。 是，但是你这个老师啊没练过。 啊， 是吧？你虽然字音上是一样，但是你得念出区别来。 你怎么念呢？ 于浩然，于浩然，于浩然，于浩然。 哦，觉得老师还应该那个念得清楚一点。钢钩于浩然， 人字边于俩点的于浩然。 哎呦， 真费劲这个。 愉快的鱼去掉树尖的于浩然。 鱼浩也当空那个然。 我觉得我是没赶上好同学。 老叶呢也是经常被点起来，点名点起来的啊。 我做 什么叫点起来的？那叫点名叫起来的，小花点起来的。 不是，老叶他火，因为在学校里。 为什么呢？ 因为啊，他 旁边这四位， 他呀跟四个同学组成了一个戏剧社， 这戏剧社就五人。 我们呀、 合适，他出场一边俩。 还是一个单点啊？ 就是他呀。 哦， 他出场了一边俩，有五个人。 就他俩还真不错，这起码比那一边一个一边仨强。 这戏曲社， 我出去我没地儿了。 对对对， 这戏曲社也特别好。 刚才 左边 戏剧社，戏曲 戏剧，你们都融在一起嘛？ 对，你们是个曲剧社。 完了以后呢，左边这俩叫子轩和子轩。 那又是那俩呢？ 叫雨桐和雨桐。 嘿，哎，就不能两边换一下？这边是子轩和雨桐，那边是雨桐跟子轩吧？ 他也不知啊， 高矮个凑呗。 哎呦。 也不是啊，是子轩是子轩还是雨桐是雨桐？你要把子轩变成了雨桐啊，就不如把雨桐换成了子轩。 幸亏里边有个叶鹏。 对， 那上一年级的时候开学，一年级你们班就 你说 老师崩溃了、 哎。我打断你一下，小花，你说多没溜啊！上小学一年级五个同学成立一个戏曲社， 这正常。现在小孩都艺术教育比较早。 关键你听听分班，我们班啊。 是 有 四 个于 浩 然，你们班呢是有两个雨轩。 不，你们是一个班的，你们班老师已经崩溃了。 哎呦， 我 因为那天、 有四个于浩然，两个雨轩，两个雨桐。 对， 一进门呢，子轩和子轩就打架了，完了撞伤了子轩和子轩，可心和可心和可心呢就跑来劝架。 对，边上围着四个于浩然在边上看热闹。 他们跑过来太快，撞到了若曦和若曦和若曦，完了子睿和子睿就跑过去告诉班主任了。班主任呢就叫了，说这问问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 对， 怎么回事、 不知道的，以为我们这一班都是接了。 完了，大家就拉来了子轩，子轩扶起了子轩和子轩，雨桐呢和雨桐，完了拿了药给子轩和子轩和浩然，浩然，就反正大家一块帮忙处理伤口。后来 小花，歇会儿，累了累了。 你先能弄明白谁病了吗？ 累了累了累了。 你说事实的真相了。反正后来老师教完这届呢都能教曲艺系了。为什么呀？ 因为舌头已经练得特别厉害了。 怎么样这名字起的？你们喜欢吗？ 我们应该很高兴我们这个班级，因为最起码他叫叶鹏，我叫大磊， 就我们俩能 不出名。 哎，你说现在为什么给小孩起名叫什么轩什么陈什么子什么什么特别多？ 你感觉好听啊， 而且显得有学问 啊，显得有，只能是显得有学问、 你看那个年代，咱到后是往后倒五十年吧， 往前倒 五十年，五十年前很少有子。 原来倒退五十年啊，什么叫建国的呀？ 哎， 对对 对， 卫东的呀、 卫东，对 啊， 卫青的呀， 那是罗马， 国庆啊。 是吧？张建国、李建国， 对， 王建国、刘建国， 他要学什么的？ 对， 学军、学农、学东， 对对 对，都行。现在家长给孩子起名字吧，一个是你说出来得好听，二一个字面上看着还得好看。 哦， 你不觉得吗？你写一个，你比如说你叫子轩吧， 嗯， 哎，你觉得叫出来挺好听，你看那字儿写出来之后也觉得，哎，好像是有点 这 样 漂亮。 你叫王大磊，你这叫出来也不好听，看那字面来讲，哎呀，这一堆石头啊， 但是好咬啊， 硬命硬。 幸亏你不是个女的呀， 要不然你就 找着男的了。 当然这是封建迷信啊，咱们打破一下。 也没有哪女叫大磊的。 哎，你说有一小孩叫 刘碧君， 刘小灵童。 有 刘 了， 有点孙悟空那个， 这是六小龄童，这叫刘小龄童。 哦， 这个啊，这 一刀刘， 这可能是家里 太 有猴 戏了， 不是有口音，你知道吗？ 啊、 哦，你知道刘小龄童、 哦？ 哎，刘小龄童， 关键人家艺名， 对他不知道那是他艺名字， 这是 他的真名字叫张金来， 对。 关键这个现在是起四个字的名字是被允许的， 你起五个字也允许。 小花，过去起四个字的名字也允许、 啊，可以啊， 可以啊。 就比如你姓王，你 我姓叶，我们俩一结婚， 哎， 那叫叶王彭磊呗。 你别说这名字还挺好。 我那意思，万一你嫁了老叶他们家去，要不你嫁 了老叶他们家，我不要， 命硬， 孩子就得叫这个叶大， 叶大脸， 叶大。这我这学历条不高，叶大 彭磊， 这名字听着那么冲呢、 嗯。哎，不是，现在正有一小姑娘叫城门立雪， 好，是个成语，四个字的名字吧。人家除了那复姓的啊， 对 啊，什么夏侯欧阳啊， 还是 孙方啊， 少，但是也有， 因为父母的姓搁一块儿、就打80年代开始就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哎，这真能通得过是吧？ 那有什么通过？ 这是允许的，你起五个字名字也没问题。你要赶上、 啊、 对吧？你要 不是少数民族也可以起舞。 对少数民族朋友，你怎么办、啊？这位叫 不是说那不是少数民族的朋友可以不 可 以、啊？可 以，当然可以了。 好像上户口那现在是最多到六个字吧？ 好像是 五个字、六个字， 反正是可以的。 因为那个我有个小孩呢，名字还挺可爱的，叫万福轩。 嘿，听着就像个字号， 万福轩 像个酒楼。 对， 这个地方好， 怎么呢？ 万福轩， 听那么软和， 又福又轩，哎。 这名字 这听着就不像人名字了，你比如这叫林宝斋， 他父母不知道怎么想的，真起了这么个名儿，还是个女生啊。 其实就是希望她有福气。 对， 轩呢应该是个女孩， 有才华， 哎，叫轩。 这个轩是什么意思呢？是带有为棚或为木的车。 嗯、哦，因为他们家有一个人姓轩辕。 谁说的呀？ 轩辕家姓万的了，所以叫万福轩。 万福轩， 哎。他应该其实全名叫万福轩辕， 加个福字好啊，听着就是吉祥。你看王福磊、叶福鹏， 哎，行了， 我听着 还打福来呢， 应福柱得扶住了呀， 对，不扶住就怕了。 还有一些老师看着那名字都害怕，感觉自己文化程度不够。 哎呦，什么名字听着都害怕。 你比如说哈，三个火念什么呢？ 盐啊，是吧？ 那四个火怎么念？ 念 一边俩。 念大 盐， 四个火这个字念义，讲的是什么意思？ 讲的是特别热， 形容火剧烈燃烧。 你看这特热吗？ 在人名里面有平安的意思，这孩子呀、可能是五行里缺火。 五行里 太缺火了， 太缺火了，这火太大了。 但是平常我们要说这人缺火，好像不是说这个五行的问题， 说的是知名度的问题，是吗？ 哎，你就这么理解吧，下人家就这么说你缺火， 你可以参加一些有心人的活动。 哎。 以前我记得就是老叶上小学的时候呢，特别喜欢他们班一个女孩，那个女孩的名字啊 叫泥爸爸， 换位置不是换走了吗？然后呵呵呵不是坐你旁边了吗？ 呵呵呵 呵呵呵呀，是我 喜欢，你就每次最喜欢的就是呵呵呵。 我喜欢两个女孩，一个叫呵呵，一个叫 嘻 嘻 嘻。人家真叫呵呵呵，我没开玩笑， 那也真叫嘻嘻是吧？ 就是加倍那呵、 哦、 完了叫呵呵、 哦、 有名的呵，其实叫呵呵呵。 哦， 但老叶呢，每次都就是那种那个， 我一看他，我这， 没事吗？老爷但凡下来 了，我跟你说，我们班人都不敢乐，我们班人只要一乐，他一直就叫他呢，对，大家一乐，他站起来了。 但不如大磊喜欢那姑娘的名儿好听啊， 叫 仙丹。 我也长寿。 王大磊没事，我那仙丹呢？ 对，我这我在长寿还传世呢。 我仙丹呢？ 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就找仙丹了，跟秦始皇一样。 我说大磊那么爱看《西游记》呢， 然后老跟人家姑娘没事就聊啊。 我们这姑娘姓什么？ 姓仙啊。 对啊，是姓仙啊。 哦，姓仙是吧？ 对啊，老没事跟聊嘛。哎，你妈是不是叫太上老君？小 孩女的叫太上老君，小孩 小学生没溜。 我也得问你爸爸是不是叫太上老君？ 作为你这名小学生很没溜。 不单小学生没，你现在这么大你也够没溜的。 还跟人家说呢，哎，你说咱们以后要是长大了结了婚，咱们有孩子的话， 哎呦，我想真长远。 叫什么呀？ 他男孩的话呢，上一年级咱们就叫他鲜花，女孩的话咱们就叫 他，我随他姓啊， 还随母姓， 叫鲜肉。 随我叫大仙。不好 啊！你姓大呀， 王大仙， 王大肉， 叫王鲜花和王鲜肉，你看好不好？仙丹，你们哪麻去了？仙丹， 仙丹回来练练去。 那热，别去那。你们真是应该多读读书。

这个鸭脖还真不错，我觉得配个烙饼什么的就着，来碗粥。 等会儿。 怎么了？除了卷大葱，不能卷鸭脖呀？ 不能，大葱没骨头， 鸭脖子有核。 哎，我一手啃着鸭脖，一手嚼着大饼，这不是挺香的吗？ 哎，那卷酱肉多好啊，俩手还都蘸着。 鸭脖啊，没多少肉， 但是 吃吃 辣呀，香辣香辣的，你不就点主食不行？中午 大也没有吃大饼的、 哎、就是再说我这正吃着呢，你老颠配这干嘛？你打算吃我这份 鸭脖啊、凤爪啊都不能卷饼，你都要听说鸡爪子卷饼。 咱不卷，你也可以用鸭脖来炸饼。 那得多尖的鸭脖子。 哎呀，不跟你们说了，好啦， 听着像是闲着了， 我听着像勒着了。 其实卖鸭脖真挺好，不光鸭脖，还有那个什么好多小菜， 对， 特别好，鱼豆腐啊， 哎，对对对， 金针菇啊，我觉得那买卖肯定火。 干嘛肯定火？你知道我排了多半天，谁是跑的？ 哪买的？ 哎呦，孙奶都没牙了，还啃鸭脖子？ 跑你辣的，老孙，我跟你说，别买辣的，你那这怎么吃啊？这个、 啊？干嘛把胡奶也勒上了？ 怎么买鸭脖都得挨勒上？不过人家确实也分好几种，什么麻辣的、微辣的、 嗯、 特辣的、 对、 毒辣的。 哦， 妈妈这个真好吃，就有点辣。 去一个勒一个， 好家伙！哎， 哎呀，对不起啊！这个今天卖没了。 他也没想到啊，这儿能这么火。您懂吧？ 是对。 我这老方啊，做生意呀、啊，你投了，你准备齐全了，这才买了十个人就没有了。 可说呢，我也觉得是有点。 大妈大冷天这排着队，你也没有了。 明儿吧，明儿清早吧，好吧。 哎呀，要点不辣的。 这不觉得做的比这多呀？怎么这就没了？明儿再来吧。 老公 啊， 你怎么吃自己家卖的东西呀、啊？ 我多的吃了，再者说了，我就算吃了怎么着吧？我自己家卖东西还不让我吃啊！ 呀，这个鸭脖怎么半拉了？ 半拉了，是不是你给昨儿给弄坏了？ 你看，明显是咬了一口的样子。 那是你咬的吧？ 鸭脖这东西好着好着，咬完了看出牙印 儿。那就是你。 什么我呀？ 你能说出这句话，就证明你有这个心理。 是不是你老公？ 你， 好了，不吵了。 得了，明儿个多做点啊。 嗯。哎呦，这下可够了吧？ 差不多，我觉得比昨儿咱多做了得有一多半吧。 你看这个脖，这个脖，这个脖。 什么叫这个脖啊？多少根儿你算没算啊？ 哎呦，这不是数的吗？ 好，登上记啊。 好。 多少根儿？ 好的，葱。 行了，记好了。 大脖一定有四十条。 大脖。 就是 二掰怎么样？来没来？咱们这鸭脖是论斤腰，大小无所谓，我就问让你算多少根儿。 开张了。 啊，咱不是做商吗？ 哎呀， 得了，今天卖的还行，关门了啊！ 哎， 还剩了20根，陪我逛逛商场吧。 好，行。哎呦，今儿卖点鸭脖子够逛商场，别忘了进货啊。 好嘞。 哎呀，挨着这么个街坊，天天做鸭脖子，还是 没了啊！ 哎， 还剩了20根，陪我逛逛商场吧。 啊，行，哎呦，今儿卖点鸭脖子够逛商场，别忘了进货啊。 好嘞。 哎呀，挨着这么个街坊，天天做鸭脖子，还是真香。你说这酒花生都有，就差个鸭脖子，干脆我在他们这儿下下功夫吧，学习学习。没人。哎呀， 好好吃呀、 啊！哎呦，看连孩子都爱吃，这没法不馋人，干脆使点劲，就这一下，疼疼 啊！啊，就是太辣了， 吓我一跳！哎呦，街坊邻居还真捧。没人嘿，哎呦，现成做得了一锅，啊、早知道我把酒拿到这儿来了。他们这哥们的隔音也太差了，这怎么意思？这是，来。 来吧，我呀，我尝尝他半锅，看他入味没入味，回见吧您内。冷滴冷，冷滴冷滴冷滴冷，哎呀，还是真香啊！ 阿公， 哎， 看你好看吗？ 是能不好看吗？这一锅鸭子脖都卖没了。 好带嘛，包里好装。那老公，咱们呀，赶紧这两天加紧卖。 那得指着街坊四邻狂吃。 嗨，看那样，他们有希望。 对，咱们给他们多加点盐，咱卖水。 老公，没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咱们呀多加点儿，再顺便卖点饼是正经的。 哎， 我听街坊们都说烙饼就鸭脖好吃极了。 那就是给你提意见，说明你卖咸了。 哎，咱们大脖呢？ 大脖不在家待着的吗？ 不是，刚刚那好几根的大脖呢，怎么没了？ 天太凉， 家常也能乱七八糟的。 哟，那你一定是你刚才没弄好，就是你记性，你是不是给？ 不可能呀，老公，我这记性，我肯定 是。你就当时光想杀金了，对不对？ 那我也肯定收拾好好的。 不是，那这怎么回事啊？听我的，明儿在这高压锅上加个什么东西可 用 点？哎，封条是不管用，你加个什么东西固定一下。 把那锁也加固点。 哎，放个结实的锁。 老公，你看我这纱巾好看吗？ 哎，没你那纱巾还丢不了大脖子。走远了，行了，那这回回家歇着吧。今儿数好了多少根啊？ 大脖，1、2，好，数好了， 就俩。 今天卖的快，就两根了。 行，这倒是方便啊。 得，老公，走，咱们逛商场去。 这一天又白干了。 哎呀，这一天呀，又到晚饭了，一不做二不休。我尝尝今天他这锅是不是做手脚的，还是圆豆。哎呦，开开走进来、啊、嘿，这半锅还贴上封条了，至于 不错啊。 干嘛听相声呢？来吧，我再劈个、啊、 真辣呀， 咸的啊， 好吃、哎、 来吧，我再来半馅儿吧，我替他品尝品尝。哎呀，连吃两天，嘿，不凉不热，温凉不着，到塑料袋里边也不会有塑化剂，烫出来吃着还香。来吧您嘞，再来点儿。 这怎么这么贫呢？换台换台， 吓死我了，欢迎说完了。 舌尖上的美食。 哎呦不行，我还得吃，我怎么那么糊涂啊，光个鸭脖子。 作为中国传统美食中重要的一种。 不是说烤鸭吗？怎么给鸭脖子呢？ 鸭脖，先取鸭之脖子做熟，灼辣焖炖， 都做熟了还焖炖。 终于做成了内陆最受欢迎的鸭脖子。 哪路？嘿，哪路？姐说还内陆哪路啊？哎呀，他这吃不着真正的好鸭脖子，所以他才会这个解说不真实。哎呀，还是我，你说这七天这么多鸭脖子骨头我怎么处理呀、啊、哎呦喂、 哎、哎呀，你是真能买啊，又一堆。 你看你看这条纱巾好看吗？ 怎么老买纱巾呢？ 老公， 哎， 怎么搞的？怎么都没了？ 哎呦，坏了， 你看嘛， 坏了 你看嘛， 我就觉得这条线 上海老电影。 你怎么不会说话了？我觉得吧， 我气的， 我觉得这几天要出事，闹大仙爷了吧。 咱们那鸭脖频繁被偷，还有鸭肠， 是不是闹黄鼠狼的了？ 黄鼠狼不嫌辣吗？ 黄鼠狼子要成了仙。哦对，不行， 你看这有原味的，有辣味的，明显原味的就少了一丢点儿。你看这辣味的少了多少、哦、这说明什么？ 黄鼠狼口中，这说明什么？ 那黄鼠狼还撬锁呀，你看那锁。 黄鼠狼，对，黄鼠狼有法术哈，能钻进来。 哎呀老婆别逗了。 谁逗了？ 因为这个大脖少这么多，咱们少了40条纱巾没有买成。 你还天天很会换算是吧？报警吧！警察同志，帮我们查查吧。这个我们这连续七天了，丢了相近于我们连续七天丢了40条纱巾。 请问您这个店里边有摄像头吗？